今日要同大家系继续讲箴言嘅系列啊，第十一讲系祷告嘅智慧。嗱，有好多人话，以箴言系啊智慧嘅言语系灵修嘅材料，但系同祷告有咩关系呢？啊，如果我哋要学祷告，最好嘅就系主祷文啦。耶稣基督自己教门徒点样嚟祷告，喺马太福音嘅第六章。嗱，我哋亦都讲完箴言啊，好快就会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尾、第三章尾和第六章尾都有讲到保罗的祷告，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到教导我们自己怎样来到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用箴言来到祷告？其实今天的这个分享，今天的这个信息是很重要。如果你是想神听你的祷告，如果你是希望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有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若果你是希望有效地为你的仔女、为你身边的人来到祷告，今天的这一篇道其实对你是很重要。箴言就是神的智慧。我们见到最好的办法来到读箴言，就是将它一节一节这样带到神的面前来到祷告，然后求神是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将他的智慧活出来。箴言不是单单是个人的修为，还是人和人的关系，是人和家人的关系，是人和世人的关系。透过祷告，我们求神在我们每一日、每一个钟头、每一分钟都能够是靠住神的智慧，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有人说，如果是这样，读箴言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用箴言来到祷告？我们基督徒所着重的是内在的质素，不是外在。我们时时都笑法利赛人空有外在的行为，我们不要是照样是跟着做一个法利赛人，我们要有一个内心的改变。当我们讲箴言和以弗所书，我们都会着重的就是有个内心入面的改变。祷告就是同神的关系，祷告就是同神的沟通。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是有一个改变的心，以致我们的行为都会改变。这个改变就是由里面到外面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做法利赛人空有外表的话，我们要学习怎样用箴言来到祷告。箴言就是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至到十七节都告诉我们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能够来到准备神为了我们预备要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事。在箴言的一章一至到四节都有很相似的经文。经文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别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我们见到箴言真是神的智慧，充满了神的智慧。我们要是透过我们的祷告，让这些神的智慧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是荣耀神。其实这个世界真是非常之复杂，非常之繁忙。我们讲箴言的介绍那段时候，我们都讲过，其实每一天我们都要作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决定。好可惜，一般的基督徒都是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智慧。每一篇的这个箴言，每一章的箴言都有20至35个从神而来智慧的教导，是适应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每一个问题，所面对的每一个环节，所以是很适合我们。我们粤语堂在前些时刚刚先讲完十二先知书，其中有一部书叫做哈该书，在这二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听，当耶稣基督就快回来的时候，天地都要是被震动。 但我哋见到啊，而家呢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就系好明显其中一个震动。嗱，已经好低能惊，系嘛？啊，我哋都已经隔离咗成半年啦。啊，你话当耶稣基督再接近要翻嚟嘅时候，嗰啲震动会更加犀利，比呢个新冠病毒更加厉害。你话咁点办？嗱，如果我哋系基督徒，我哋继续每日系用箴言嚟到祷告嘅话，啊，就算天地都被震动，我哋仍然都能够系有从神而嚟嘅平安，我哋仍然都能够有稳健嘅脚步嚟到系行每一日嘅路。嗱，点解我哋要用箴言嚟祷告呢？我哋再睇睇。嗱，其实祷告就系最好默想嘅工具。嗱，我哋知道箴言有好多时，我读落去嘅时候，啊，觉得箴言系好简单、好直接，但系亦都有啲嘅经文系唔系咁直接，唔系咁简单，啊，需要系细心咁去咀嚼，需要去思想，需要去领悟。嗱，最好领悟嘅方法就系透过祷告嚟到系默想。嗱，所以我哋读箴言唔系正正系读经文，而系透过经文嚟到系同神祷告。祷告就系同神嘅讲说话。迫使我哋系要系默想经文。如果我哋系用箴言嚟到同神讲话，我哋唔明白箴言嘅话，我哋冇办法系可以同神讲话。所以迫使我哋去默想，迫使我哋去用呢啲言语嚟到喺灵入面同神系有一个交通，以致我哋能够同神建立更良好嘅关系。嗱，我哋一齐嚟睇睇。如果系咁样，我哋点样能够用箴言嚟到系祷告？首先我哋要做好准备。箴言一共是有31章或者31篇的这个箴言。一个月就有30或者31日。所以我们一个月就能够将箴言读完。一年可以读箴言成12次那么多。如果我们是透过箴言来到祷告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是更加是与神亲近，能够是与神同行。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人话，如果你一日食一个苹果，可以使边个远离你啊？使医生远离你。如果我哋一日能够读一章嘅呢一个箴言，用佢嚟祷告嘅话，我哋系能够使到魔鬼系远离我哋。嗱，喺度用箴言祷告之前，我哋首先系要学习拣选经文。拣选啲经文，用呢啲经文嚟到系祈祷。啱啱开始嘅时候，我哋唔習慣用经文嚟到系向神祷告，所以我哋应该要揀多啲经文，因为可能我哋唔系同神有咁多嘅话讲，所以我哋可以不妨系揀半章甚至系一章嘅经文带到去神嘅面前。如果我哋慢慢祷告同神嘅话多咗，我哋可以系将揀选嘅经文嚟到减少，減到甚至係得幾節嘅經文或者係一節嘅經文嚟到係同神禱告。我哋亦都係不妨係開始用羅馬書8:26去到神嘅面前，就係承認我哋唔識得點樣嚟到禱告。願聖靈嚟到係帶領我哋，幫助我哋能夠係識得點樣禱告。然後我哋就要係好細心咁去讀嗰啲箴言嘅呢啲係經文。我哋系要用一部记事簿或者日记嚟到系记低所有我哋嘅心得。呢啲心得当中可能系有好有坏嘅。好嘅就系我哋能够系帮助寻求神嘅嘢，或者系帮助我哋能够亲近神嘅。我哋将佢写低。亦都有时可能有啲嘢能够系妨碍我哋亲近神，妨碍我哋嚟到寻求神，我哋都要将佢嚟到写低。然后我哋就要系祷告，感谢神，多谢佢系能够系帮助我哋系用箴言嚟到祷告，求神赐俾我哋智慧，能够系将箴言嘅智慧活出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能够系将荣耀颂赞系带俾佢。如果我哋要咁做，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好服从嘅心先至得。作好咗经文嘅准备。第二点，我哋就要系准备我哋嘅心。有人话：哇，准备嘅心点样准备嘅心法啊？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祷告嘅对象系边个。当我哋知道咗我哋祷告嘅对象系边个，自然就会准备我哋嘅心嚟到系祷告。 當然我們的對象是神，所以我們會講兩點。第一點就是要尋求神，第二點就是要聆聽祂的話語。在箴言的八章三十五節，神說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必蒙耶和華的恩惠。誰能夠是尋求到神就能夠是得生命。希臘有一個智者叫做亞里士多德，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因為他是很著重知識，他說有知識的人就有得生命，他說有知識的人得生命。其實他不是一個是基督徒，所以他不知道原來聖經裡面教我們要得知識要得智慧要怎麼做。箴言說智慧的開端是敬畏神，尋求神。所以我們見到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原來他不知道只有神才能夠是給我們從神而來的智慧。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是很謙卑的樣子去到神的面前，來到尋求神，來到敬畏神。在箴言的三章七節經文說，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一個人如果不敬畏耶和華就是涉萬人。在箴言裡面是充滿了是對比，敬畏耶和華的人、尋求耶和華的人和不尋求耶和華的人有一個對比，不尋求的就是涉萬人。在箴言的十五章十二節說，涉萬人不愛受責備，也不就近智慧人。一個涉萬人，一個不尋求神的人，他是不會是喜歡人家去責備他，他不會是聽神的話語，所以他不能夠得到真正的智慧。箴言的三章十三至到十四節亦都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他所得到的是勝過所有的金銀財寶。我們見到除了我們是認清對象，我們要尋求神，我們還要聆聽神。有人說為何這麼奇怪要聆聽神的，禱告不是跟神講說話嗎？為何要聆聽神？其實禱告是雙方面的，禱告不單止是跟神講說話，還是要聽神跟我們講說話。所以我們就是要藉著箴言來到禱告，藉著神的話語來到禱告。一方面我們跟神講說話，另一方面就是透過箴言，神亦都是跟我們來到講說話，但是我們要聆聽。在說箴言的十九章二十節說，聽神勸教的受訓悔的就會有智慧。我們要聽神的話語，聽神聆聽神，我們才能夠得到從神而來的智慧。在箴言的十章八節說，有知識的人又會接受神的命令，口裡面愚妄的人就必自傾倒。這裡我們見到又有一個對比，就是智慧人和愚妄人。一個智慧人是會接受神的命令，接受神的話語。所羅門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我們知道他在位沒多久之後，神就向他顯現，問他說，你要些什麼？你要些什麼我都會給你。但是所羅門王是沒有求到是財富，他是沒有求到是長壽，他甚至沒有是求到是戰勝他的敵人，但是他是求得到智慧。智慧就是有一個理解的心，智慧就是有一個聆聽的心，智慧就是心裡面有一個地方願意打開來接受人家的意見，尤其是是神的話語。很可惜在美國接近 90% 的人都說自己是相信有神，但是越來越少人是願意聆聽神的話語。甚至當他們是道德上出現了問題，他們都不會走回去是尋求神的話語。在說箴言的十三章一節說，智慧人聽父親的教訓，涉萬人不聽責備。一個有智慧的人願意聽他父親的教訓，當然亦都願意聽是神的教訓，但一個涉萬人就不願意聽任何人的責備。在箴言的十六章一節說，人是可以靠著自己的智慧來到是籌備一切，但是最後講話算數的是誰？最後講話算數的是神。所以我們很需要是聆聽神。我們搞清楚我們禱告的對象是神， 啊，我哋要寻求神，我哋要聆听神。啊，跟住我哋要系注重嘅就系祷告嘅途径。啊，我哋祷告嘅途径，今日会同大家讲系三点。啊，第一点系要追求神嘅旨意，要寻求神嘅旨意。嗱，箴言嘅三章五至到六节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嘅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嗱，我哋见到啊，我哋祷告啊，我哋系要系照住神嘅旨意嚟到系祈求，就系好似我哋平时嘅生命，我哋系要神嚟到带领我哋。喺我哋嘅祷告亦都系一样，我哋要追求神嘅旨意。喺度约翰福音嘅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嗱，呢一节嘅经文好不幸系俾好多嘅弟兄姊妹系误解咗。啊，佢哋会系祷告完之后就加上奉主名求，就希望吓、啊、照住呢节嘅经文话神就会答应。所以他们就会长篇大论这样为自己求这样求那样，求完了之后就加上奉主名求，就希望神会答应他们。其实奉主名求的意思是照住神的意思来求，照住神的旨意来求。喂，有人说，喂，袁牧师、啊、你在哪里见到这节经文、啊、说、啊、奉主名求是照神的旨意来求？在树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至到十五节，约翰跟我们说，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什么意思啊？就是奉主名的人，是吧、啊、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啊、第一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首先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永生，跟着呢，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嗱，呢度所以就系话奉主命嘅人啊，如果我哋照神嘅旨意嚟求，佢就会听我哋。啊，经文跟住话，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哋第一点真系要系照住神嘅旨意嚟到系祷告。马丁路德就俾咗我哋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啊，马丁路德有个好朋友叫做 Friedrich Myconius。啊，呢一个 Friedrich Myconius 啊，曾经有一次佢系病到五颜六色，病到就为死啦。啊，所以佢写信俾马丁路德，啊，话佢听，我就快死啊，我向你道别。啊，你话写信走去同人道别？啊，而家啲人啊打电话啊微信，喂。当时是1540年 ,16 世纪，所以是很久以前的事，所以他又要写信。马丁路德接到了他封信之后立刻回信，他说你不死得、啊、我不准许你死，你还要帮助我改革教会、啊、你还有很多事要做，他说神不会让我听见你的死信、啊、神一定会使你是比我更加长命。他说我会这样来到祷告，愿意神是会是使你好翻，因为你仲有好多嘢要做。我就是照住神嘅旨意嚟祷告，愿意神听我嘅祷告，将一切嘅荣耀归俾佢。有好多人会认为啊，马丁路德嘅祷告啊，似乎真系好不近人情，系嘛？啊，人哋都就快死啦，你个好朋友，你仲话唔死得？啊，你要帮我做好多嘢。但系我哋见到神真系答应马丁路德嘅祷告。他的好朋友 Myconius 当他收到信那段时候，他已经是病到不能够讲说话，但是收到了一封信之后他很快就康复，而且是还继续活了六年、啊、他死的时候马丁路德已经刚刚比他、啊、早了两个月已经是回了天家，是死了。所以我们见到神真是听这个照着他旨意的祷告啊，马丁路德的祷告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不单止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到是祷告，我们还要服从神的话语。在箴言的一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经文说，你们必呼求我、啊、我却不答应、啊、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啊，呢度又将知识同敬畏耶和华摆埋一齐。我哋见到神话吓、啊，你若果系恨恶知识，嗱、啊、呢、这个知识唔系喺我哋学校或者喺图书或者电视上高得到嘅知识，呢、这个系神嘅话语，呢、这个系神嘅律例典章。当我哋系恨恶我哋唔遵守佢嘅律例典章，啊，神话我亦都唔会答应你哋嘅要求。喺住箴言嘅28:9，话人如果系唔服从律法，啊，佢嘅祷告亦都系可真嘅。啊，所以我哋唔服从佢嘅律法，啊，唔遵守佢嘅律法，我哋嘅祷告神都系觉得系可真。喺约翰一书嘅3:22，啊，经文讲得好坦白。所有遵守他命令的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不遵守他的律法神就真护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见到向神祷告的途径，第一是要照着神的旨意，第二我们是要服从神的话语，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在这里建立和神的关系。我哋同神要有个美好嘅关系，祷告就系人同神沟通嘅渠道。我哋应该系透过祷告嚟到系同神建立关系，嚟到系学习等待佢，学习系信靠佢。嗱，喺度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门徒系唯一叫耶稣基督教佢哋嘅，就系点样嚟到系祷告。冇求耶稣基督教佢哋第二样嘢，原因好简单。就是他们希望跟神是有个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就教了他们主祷文。在箴言的15:8，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我们要做一个正直人，我们的祷告才是为他所喜悦。在箴言的15:29，经文也都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我们要做一个义人，要做一个正直人，这些是旧约，但是新约都有很相同的教导，就是在雅各书的5:16，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见到无论是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我哋要神听我哋嘅祷告，我哋要成为一个正直人，我哋要成为一个义人。喺马太福音嘅21:22，经文话：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好多人，好多基督徒都话：系啊，我系信噶，我真系信噶。但系我哋要谂一谂，我哋有冇系照住神嘅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服从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到是跟神建立关系？这个很值得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想。尤其是当我们的祷告是无效，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加是应该要注意。耶稣基督是在世的时候，他在这里约翰福音的9，经文告诉我们，他是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法利赛人是很生气这件事，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来到是医好这个病人，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是罪人。他们不停地走去盘问这个盲人，问他是谁将他医好的，医好他的人一定是一个罪人。这个盲人他回答法利赛人，他说这个人开了我的眼，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谁，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说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啊，但是有样东西我知道，就是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还说在这里创世以来从来未听过有人能够把生来瞎眼的人医得好。他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而来，他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我们见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神。我们要寻求神，我们是要聆听祂。我们祷告的途径是什么？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我们要服从神的话语，我们还要跟神有个良好的关系。第四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祷告应该有什么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跟神都是擘大的口得个窿，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没有内容，不懂得怎样跟神来祷告。 耶稣基督在这里主祷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模式，其实我们是应该照着四个方面来到祷告，就是赞美神、认罪、感恩和祈求。第一赞美神，第二认罪，第三是感恩，第四是祈求。我们如果是透过箴言来到是向神祷告的话，我们就应该在箴言的这个经文里面来到找有没有是赞美神的话，有没有认罪的经文，有没有感谢神的经文，然后学习在箴言里面的祈求来到帮助我们同神讲说话。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样，就是赞美神。其实主祷文耶稣基督教我们一开始一结尾都教我们是赞美神。记得经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赞美神。结尾的时候一样赞美神。经文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最好赞美神的方法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敬畏神就是箴言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很多很多的经文，例如箴言的9章10、14章26、15章33，都是教我们敬畏神。所以很多这些经文都可以成为我们赞美神的话语。在诗篇的112篇第一节，经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有没有见到诗人是将赞美耶和华和敬畏耶和华是放在一起？他还说，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Henry Norwin 是一个荷兰的天主教的神父，他有一次去到 Calcutta 去找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他走去问德兰修女，他说，我怎样才能够做一个好的神父？德兰修女跟他说，他说，你每日起码一小时你要赞美神，用一小时来赞美神，我们见到是多重要。德兰修女说，其余你就是要不要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你说我们个个都是罪人，虽然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仍然犯罪。当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做了不为神喜悦的事，这个就带我们去到第二点，我们要认罪。所以我们见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祷告的内容是赞美神，第二点是认罪。其实在主祷文的入面，耶稣基督也有教我们要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是脱离凶恶。在箴言的14章16节亦都有话，敬畏神的人是会远离恶事，是会远离罪，而愚妄人就会是狂傲自恃，狂傲自大。箴言的16章17节亦都话，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是会谨守纪律。我们不单止是要认罪，我们还要是悔改。如果我们只是认罪，我们不悔改是没用。悔改就是180度由我们的罪是转头离开我们的罪，这个是悔改。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首先要认罪，然后才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在箴言的28章13节，或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所以我们是要是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求神来到宽恕，求神来到是怜悯。有一个大学生，他是要离开屋企去到大学来到读书。他的妈妈趁他离开之前是叫他来见自己。说，仔啊，他说，你一身人都未洗过衫，冚唪唥都是妈妈帮你洗。你而家你要去大学啦，我唔可以帮你洗衫，你要学识自己洗。妈妈就俾咗佢一个布袋，布袋亦都系俾咗佢一啲洗衣粉，亦都系俾咗佢一袋嘅硬币。佢话，你去到宿舍，将你啲污糟衫每日系除出嚟，摆喺呢个布袋入面，然后储满咗一个礼拜，周末嘅时候你就去到洗衣店，然后你就将啲衫洗干净，下个礼拜你就有干净衫可以着。 嗱，呢個大學生真係好聽佢媽媽嘅話，將啲衫擺喺度個布袋入面，去到週末就帶住個布袋去洗衣店。嗱，佢係將嗰啲洗衣粉擺咗落個洗衣機度，佢係將嗰啲硬幣擺定喺個機器度，然後將所有嘅衫擺喺呢個洗衣機入面。但係好可惜，媽媽講漏咗一句，你要將啲衫攞出嚟。佢冇同佢講，以為佢識啊。佢成個布袋抌咗落去嗰個洗衣機入面，然後就開動咗嗰個洗衣機嚟到洗衫。個洗衣機入面咚窿咚窿咁聲，好大聲。佢聽聽下覺得好唔妥。後尾有個靚女學生走埋嚟同佢講，佢話：如果你啊將你啲污糟衫攞出嚟，分開嚟洗，可能會洗得乾淨啲。這個大學生卒之明白到，原來是要咁樣洗衫。當佢係翻到佢個宿舍嗰陣時，嗰日夜晚佢就向神禱告，佢就同神話：佢話神啊，願意你係寬恕我呢個禮拜所犯嘅一切罪。當佢講咗係咁嘅話出嚟，佢立刻就諗起咗呢個女學生同佢講嘅話。如果你係將你啲污糟嘅嘢、污糟嘅衫分開嚟洗，可能洗得乾淨啲。所以佢就立刻知道，佢唔可以籠統咁嘅樣係將罪帶到神嘅面前，佢要係將佢嘅罪分開一件一件帶到神嘅面前嚟到認罪，嚟到悔改，咁先至係比較有效。唔單止我哋禱告係要讚美神，係要認罪，仲要係感恩。耶穌基督其實就係一個最好嘅榜樣嚟到係感恩。佢喺度喂飽五千人同埋四千人之前，佢係仰望向天父嚟到係感恩。當佢係喺度最後晚餐，佢亦都係拿起杯同埋餅嚟到祝謝，嚟到感謝神。喺度約翰福音十一章佢使到拉撒路係復活。喺呢個之前佢亦都係感謝神。而喺度馬太福音嘅十一章二十五節。佢感謝神，耶穌基督感謝神，係將真理、將福音係賜俾嗰啲係接受神嘅人。但我哋見到真係耶穌基督係一個好好嘅榜樣，話俾我哋聽應該點樣嚟到感恩。喺箴言嘅三章九節，我哋都讀過嘅經文，經文話：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嘅土產尊榮耶和華。呢度話用要用初熟嘅土產。即是話將最好嘅一部分係獻俾神，我哋一切所得到嘅都係從神而嚟，我哋好應該係感恩，將我哋所得到嘅最好嘅一部分係獻翻俾神。喺箴言嘅十八章二十節，亦都話係神使到我哋飽足，我哋要記得神嘅恩典。喺箴言嘅二章六節，話俾我哋聽係我哋要感謝神，因為係佢賜智慧。知識同埋聰明喺度，箴言嘅三章六節，亦得我哋今日讀過嘅經文，係話神係帶領我哋嘅道路，修直我哋嘅道路，所以我哋係要係感謝神每日帶領我哋。除咗我哋係讚美，除咗我哋係認罪同埋感恩，我哋亦都係要祈求。其實呢樣就係我哋基督徒最識做嘅，就係替自己祈求。可能是單刀直入禱告的時候就是開始為自己祈求，很少去感恩認罪或者是讚美神。我們可以為自己來到禱告，但是我們不要求自己是大富大貴。有例子在箴言裡面給我們見到，三十章第八至到九節經文說：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羅門王說：你不要令到我太富有，令到我太富有我可能不記得你的神，你亦都不要令到我太貧窮，令到我要去偷竊，以致我是會亵渎了你的名。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主祷文教我们，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注意是日用的饮食，是我们所需要的饮食，亦都注意经文是今日赐给我们，不是明日，不是后日， 明日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是为每一日所需要的是献上祷告。除了为自己的祈求，我们亦都可以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到是祈祷。刚才的经文雅各书的五章十六节，说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记得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服从神的话语，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祂是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是不妨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到是献上祷告。箴言的二章一至到十三节，可以说得是好好为我们身边人祷告的这个经文。替他们来到求智慧。有人说，这里不是说所罗门王是替他的仔女来到求智慧，这里经文他只是教仔怎样能够得到智慧。其实若果所罗门王自己为自己的智慧祷告，又为了他的仔女能够得到这个智慧而教训他的仔的话，很明显他亦都会为他的仔来到祷告。相信箴言的二章一至到十三节就是最好是替我们仔女替他们求智慧的经文。例如在这里箴言的二章一至到四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要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仔女，为了我们的孙仔孙女来到是祈求，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聪明智慧。这一切的聪明智慧是会比是金银财宝隐藏的珍宝是更加的名贵。箴言的二章六至到八节亦都说，我们可以是为我们的儿孙来到是祷告，祈求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正直的人。我们还要求神是保护他们，能够是保守他们。在这里箴言的二章十二至到十三节我们都见到我们可以是为他们来到祷告，求神是保守我们的心爱的人能够是脱离邪恶，能够是脱离凶恶，脱离黑暗。我们真的很需要为我们的身边的人所爱的人来到是祈求。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邪恶，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黑暗，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克森 Taylor 戴德森就是一个是中国的宣教士，我们知道他很出名，他亦都是建立了是内地会。但是很少人知道，原来克森 Taylor 年轻的时候都有反叛的一面。他在到基督教的家庭来到长大，他的爸爸是非常之的严厉，他的妈妈是非常之的慈爱。这个和我们一般人很多人的家庭都很相似。到克森 Taylor 15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认为他应该有些工作的经验，所以就帮他在银行找了一份工。但是很可惜，这份工给他带来了很大不良的影响。因为他的同事都不是信主的，他的同事都嘲笑基督徒，他们都是很世俗化，都是很物质化。克森 Taylor 亦都是跟他们一样变得很物质化，时时讲粗口。感谢神，到17岁的时候他因为眼发炎，所以他是要放弃了他的工作，回到他的家。但是他是非常之的不好脾气，他不听他爸爸的话，不得已他还不读圣经，他亦都是不祷告。他的妈妈 Emily 真的为了他很担心很担心，每日为了他来到是祷告。有一次他妈妈是要出门去到一个地方，他的妈妈的心很不能够平静，所以他就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门里面。他跟神说，他说若果你不答应我的祷告，我是不会再出去，我会一直是为克森来到是祷告。他发觉他自己的祷告最初是非常之的不安心，但是去到后尾他的祷告非常之的平静。他发觉他最初是不断地向神来到哀求，他发觉最后他是有充满了赞美神的心，所以他知道神已经是答允了他的要求，答允了他的祷告，他很开心。而在这个的同时， 黑森 Taylor 亦都係因為冇嘢做，好悶，走咗入佢爸爸嘅書房入面。佢見到有一部係細嘅福音書，佢打開嚟一睇，有一句話令到佢非常之嘅吸引佢嘅注意力。啊，呢句話就係話耶穌基督所完成嘅工作。耶穌基督完成嘅工作就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所完成，為咗所有接受佢嘅人嚟到係贖罪，釘十字架。黑森 Taylor 係非常非常之嘅感動，佢當時就跪咗落嚟，接受咗耶穌基督做佢嘅救主。佢後尾先至知道呢個時候發生嘅時候，正係佢媽媽切切為佢禱告嘅時候。嗱，我哋見到我哋為家人、為我哋心愛嘅人嚟到禱告，真係係有效。但係我哋要學識禱告啊，就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嘅對象係邊個，我哋要尋求神，我哋要聆聽神嘅話語。第二，我哋要知道我哋嘅禱告啊，係要藉住神嘅旨意，我哋係要服從神嘅話語，我哋係要同神建立有一個好嘅關係，佢先至會係聽我哋嘅禱告。跟住我哋就可以係每日將一張嘅箴言帶到神嘅面前嚟到祈求，希望聖靈會打開我哋嘅心，打開我哋嘅眼睛嚟到明白神嘅話語。希望願神能夠幫助我哋能夠係識得點樣禱告。然後我哋就要細心咁去讀啲經文要係默想呢啲經文。然後我哋就可以照住耶穌基督喺度主禱文教我哋嗰四個方向嚟到禱告，就係讚美神、認罪、感恩同埋祈求。當我哋祈求嘅時候，當然可以為我哋身邊嘅人祈求，亦都可以為我哋自己祈求。如果我哋係一日係讀一章嘅經文箴言，帶到神嘅面前嚟到禱告，我能夠保證你喺一年之內，你一定係會有一個生命嘅改變。有一個蒙神喜悅的生命。願神祝福祂自己的話語，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們感謝祢，感謝祢給我們箴言的教導，感謝祢給我們有這個禱告的智慧，願意祢都是能夠幫助我們，能夠是有這個心，每一天能夠是將一章的經文帶到祢的面前來到禱告，不單止是為自己為我們身邊有需要的人，亦都是為了你的國度來到禱告，將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歸給你。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